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直到某天，他的队员为了跟驻地附近的其他新人类抢夺一头被击中的麋鹿，被一枪打中了脑袋。那一枪威力巨大，一发轰去他半个脑袋就没有了。既然撕破了脸皮，对方也没有再留手，把队员的脑袋割下来，免得他带伤回去报信，疑惑无穷。与他分散开来找寻猎物的古星志听到枪声，循声而至，凭借他身上的姓名牌认出了他。他在尸体边坐了很久，注视着这具无头的冷尸，抽了一整包烟。此人生前最讨厌古星志抽烟，总劝说他这样会得肺癌，却每每无功而返。因此其他队员看到这情景，一是感伤，一是哭笑不得。古星志右手指尖夹着烟，左手摸进他衣裳的口袋。他在每个队员的上衣口袋里都装设了一个小型的射路终端，这玩意儿是他从舒文清那里淘来的，是方便他们与其他新人类交流时盗录一些影视资料，好带回来分析的。他一边抽烟，一边把终端插入一台早已准备好的摄录机里，看了遍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。看完，他站起身来说： 我离开一下。 队员们以为他是心情闷，古星志没有发声，单手插兜慢慢晃了出去。队员们对视一番，对古星志的冷情冷心也早已习惯，准备着手掩埋同伴。他们选择跟着古星志冒这个险，就有牺牲的觉悟，何况与其他旧人类相比，他们是死过一次的人，对死的感觉也淡了不少，就算难过也并不那么撕心裂肺。然而即使关于死的定义变过数度，入土为安仍是根植于人心中的习俗。他们把同伴的尸身带回驻地附近，借了铁锹开始挖坑。被冻硬的土很不好挖，好在新人类力量远超正常人，很快便掘好了一处深坑。还不等他们把用睡袋裹好的尸身搬进去，古星志便回来了。他右手拖着一头死去的麋鹿，左手提着一颗人头，接了一手的血冰，嘴上叼着一根新烟，正袅袅地冒着带有尼古丁香味的雾。这人头恰是刚才他在摄录机里看到的那个凶手。无视了所有被害了一跳的队员，古星志将人头柚子似的随手往墓穴里一抛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 一块埋了，有个交代。 说吧。他不等队员们有什么反应，便反身走回了帐篷。旁观着这一切的络腮胡一脸欣赏地看着我行我素的古星志，心里眼里都是热乎乎的。一名队员匆匆走来，对络腮胡说： 老大，出了点麻烦，你去看看吧。 络腮胡耸耸肩： 什么事儿？ 是老龙那里怒了，说咱们这边的人光天化日地跑到他们基地附近看了一个人，要咱们给他一个交代啊。 什么交代呀？他们的人先动的手，我不找他事就不错了。原话转告他，人都到基地附近了还能被杀，丢不丢人呢？ 队员闻言略有些犯难。 原话转告啊。 你是老大，我是老大。 络腮胡受了古星志感染，也点上一支烟，对古星志的帐篷指了指。 这人仗义，留着有用。 队员不禁腹诽：屁有用，明明是你中意。但这话说出来就是等着挨揍。 于是他便收了声，一溜烟地跑着去传信了。络腮胡痴迷地看向帐篷，而帐篷里的古心志搓去了掌心凝结的血冰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指腕，钻入睡袋，同样咬着手电筒取出香烟壳给丁秋云写信。他这次写了很多字，就连他自己都觉得话太多了些。写完以后想删掉一些，但看了又看，觉得这么多话也不坏，就把写得满满当当的香烟壳叠回原样，拿胶水粘好，用私藏的香烟一根一根装填进去，确认无误后才把一名女队员叫进来， 告诉李明远他家人他死了，尸首运不回去，就地埋了，让他们有空过来看看。 死去的李明远早已和家人失散，这是让女队员去小镇送信的暗号。说罢，他把一盒女士香烟递给了女队员，女队员也抽烟，因此旁人不会多想什么，只当这是跑腿的酬劳。女队员心领神会，将烟盒接过，正欲离开，却被络腮胡拦了个正着。女队员一颗心怦然狂跳起来，以为他们的秘密败露了，本能地转头去看古星志。古星志却神色如常。 秋队，有什么事儿？ 络腮胡讨好的一笑。 要去哪里啊？我派人送他。 古星志冷淡拒绝。 我们有车，不劳大驾。 又在古星志这里吃了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。目送着暗松一口气的女队员离去的背影，饶是有耐心的络腮胡都有些忍不住了。他以玩笑的口吻说道： 古队，你这人可真要命啊。 猜不透，看不透，偏偏又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吸引力。古星志一板一眼道： 我不要命。 络腮胡被他这样严肃又不懂玩笑的模样逗乐了，只觉自己捡了一个老大的宝贝。他当真想和古星志就这样再多相处两日，多说上两句玩笑。然而武器库那边的情况变化的比他们想象中要快。武器库被镇守的滴水不漏，新人类已经想过很多办法，正面强攻，截断粮食，污染水源，投放病犬，或是把活捉来的武器库士兵身上染上病毒再放回去。然而武器库依然固若金汤，正面强攻，他们有更充足的武器，截断粮食，他们就撕出一条血路来，污染水源，他们有着独立的水库，投放病犬，往往那些犬类还没有摸到武器库火力线外围的边，就会被当即格杀。投放病人，那些病人不等回到武器库中，便会直接选择自杀，以免拖累众人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长期的镇守始终是一场消耗战。如果不是注意到他们已经消耗不起了，这些新人类也不会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，只为了分一杯羹。全面的战争是在三日后的夜晚爆发的。 古队， 一名队员闯入古星志的帐篷，声音难掩激动。 开始了，起码有三个新人类的队伍动了，看来今晚是总…… 古星志从睡袋中翻身坐起，半丝犹豫都无，抓住自己的狙击枪和匕首便奔出帐篷。烈烈的火光下，络腮胡正紧张地指挥着他麾下的人员准备出发。古星志默默站到他身边，一回头看见古星志，他心头一热，从腰间抽出一把他随身佩戴的手枪来。 拿好这个。 那是一把勃朗宁，小巧漂亮，和古星志记忆里的那把很像，而他记忆里的那个人握住这把枪对他下达了命令：射程以内。他忍不住低下头，惨然一笑： 不用，我有枪了。 他又拍了拍自己的腰间： 还有匕首。 古星志的笑颜着实动人，络腮胡险些看得滞住。尽管古星志再次推拒了他的好意，他也是浑身发暖，不由说道： 待会儿打起来，你跟紧我。 苦心志看见了他眼中全盘的信任，只觉这一幕着实熟悉。在多少次的噩梦轮回中，他无数次从丁秋云眼里看到这样的光，那是把他当作最可信赖的对象的眼神。察觉到这一点，他面色微微一紧，但很快便恢复了往日的清冷。 我会的。